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强制督灰，2021年9月6日，癫狗编辑室梁锦祥。九月系解散月。教协上个月召开会员特别大会，通过降低解散门槛之后，将会在这个礼拜六，即是9月11号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特别大会。届时只要有出席合格会员三分之二或者以上，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已故司徒华一手创立历时近半个世纪的香港最大单一行业工会就此结束。另一个司徒华有份创办的团体支联会亦难逃厄运。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目前身陷囹圄，该会的最新动向由正在保释候审的副主席周幸彤向公众和传媒交代。他昨日指出，支联会常委会通过将解散议案交给会员大会表决，这个月25号召开会员特别大会。周幸彤又说，支联会有百几个会员，会员大会至少要有20个会员出席，在席75%的会员通过就会解散。当权者当然不是只是要支联会解散那么简单，还要逼后者提供支持者的资料，只有这样才能够产生最强的震慑作用。警方国安处早前去信给支联会7个常委，说他们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他们交出营运和资金这些资料。法律依据是什么呢？就是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的第3条。说什么呢？警务处处长如合理地相信发出有关规定是防止及侦查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所需要的，则可在保安局局长批准下不时直向某外国代理人送达书面通知，规定该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内交出资料。其实条文是不需要合理两个字的，反正有理冇理都不会妨碍这个国安处拉人封艇的啦。正如汤十一在接受有线电视访问的时候话斋，从条文来看，警务处处长不需要提交任何理据，因为涉及外国政治势力或者会涉及一些敏感资料，不宜在不成熟的时间广泛地披露这些资料。除了支联会常委之外，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陶君衡、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刘慧卿和关尚义等人同样收到国安处的信件，要求提交资料。不过我们只要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组成公开透明，没什么敏感资料，例如组织的初步营运经费每年120万元是由何鸿兴爵士慷慨捐助。只是听个名字你们都知道他是显赫的河东家族成员。身为资深记者，我很难相信无论中国国安或者香港国安没有透过不同途径掌握到他们所需要的资料，特别是所谓金主。要这些组织自己去交出资料，只不过是强制督灰，令到社会出现互相猜忌的恶劣气氛。读者或者会问，什么叫做外国代理人呢？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的附表5就是什么呢？关于向外国 或者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其代理人要求因涉港活动提供资料的细则，当中代理人是指受外国政府或者外国政治性组织直接或间接指使、直接或间接监督、直接或间接控制、雇佣补贴或资助，或收受外国政府或外国政治性组织金钱或非金钱性报酬，及为外国政府或外国政治性组织的利益而进行全部或部分活动。而政治性组织的定义就是政党和追求政治目的的组织。照这个定义来看，外国政治性组织基本上是无处不在，不知道台湾的民间组织是不是都包括在内呢？根据有关法例，拒绝提交资料一经定罪，最高刑罚是罚款10万港元和监禁6个月。讲到底，资料交和不交并非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道德抉择。我都相信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可能早已经有抉择的心理准备。多谢各位收睇、收听和分享本节目，请付费支持《癫狗日报》，多谢大家。